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就是占了南美洲接近一半、人口亦都差不多是一半，人口应该是超过一半添、所以巴西是一个大国，亦都大家知道啦，而家我哋有所谓金砖四国、金砖五国啊嘛。其实嗰个 BRIC 或者 BRICS 第一个字就系咩啊？咪就 Brazil 咯，系嘛、就系巴西啦。咁、所以巴西咧，其实同中国咧又咧打对面嘅喺地球上面。但系大家遥遥呼应咧，我啱啱今日先喺港大图书馆咧喺度打书钉咧，周围去睇咧，有一本书好新嘅，啱啱摆落嚟嘅，就系讲 China and Brazil。咁我就喺度掀咗一两个 chapter， 都几有趣嘅。佢真係讲中国同巴西呢，即係既有竞争，但係合作就更加紧要。咁其实係互相呼应啊、就係、希望能够争取更大嘅话语权嘅。咁、大家都系金砖五国啦，即係点解五国呢？因为后嚟加埋南非嘛。B, Brazil, R 就 Russia, I 就 India, C 就 China。咁後嚟加埋南非就變咗係即係 South Africa， 就係即係 BRICS 咁樣啦。咁其實巴西有一個好大好大嘅野心，你可以話野心，但我覺得係好合理嘅。就係爭取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嘅常任嘅成員國。因為而家咧得幾多個國家？ 五個。 就係咩？ 中國啦。 中 係啦。 英美法蘇。 系啦，嗱呢啲咧就系证明阿 Thomas 个年纪都真系唔细嘅，即系如果佢年纪细啲就唔会讲啊。呢啲系好古老嘅讲法，因为苏已经消失咗好耐啦嘛，已经超过二十年啦 ，Thomas。 但系苏中英未发哦， 系啦，中英 口 啦， 我咁顺口。 系咧，唔系你问一啲小学生，佢就觉得好顺口。但系咧，你老啦 ，Thomas， 咪咯，中英美法俄啊，唔系中美阿苏咁样咧。但系其实咧系好唔合理嘅。讲真，你即系等于冇错咁都系啦。即系以前呢、這个成个武林都系，即系唔系少林就武当，唔系就空洞就峨眉华山咁样就话晒事。 天下无疆出少林。 但系其实你即系天下间可能几百个门派噶嘛，系嘛？咁而家我哋地球上面超过200个国家，但系联合国咧。有话事权嘅，即系最主要就系呢五个国家啊 ，Security Council 啊嘛，安全理事会。咁其实咧，有关联合国改革呢个议案提咗几十年噶啦，起码超过二三十年噶啦。咁但系最大嘅阻力咧，当然咧就其中一个系想入嘅就系日本。咁最大阻力就系中国同南韩啦。咁、但系南韩就冇力嘅， 德国 系冇错，德国想，梗系德国想啦、所以其实德国同日本呢两个战败国咧，吓、即系以前嘅纳粹同埋日本军国主义咧，其实而家都喺世界上都系举足轻重嘅，即系大国啦嘛。咁、所以佢哋都唔入咧，其实好荒谬嘅。咁、但系嗱，讲翻我哋南美啦，喂，南美系个州嚟嘅、你谂下人口几多啊，面积几大啊，一个代表都冇、啊。好啦，如果你话真系有个代表。仲有边个咧写巴西奇谁啊？ 唔系美国后花园嚟， 系冇错啊！梗系咁讲啦。咁所以咧，其实即巴西就好想入安理会，但系中国咧呢度咧就有少少冷淡嘅，因为中国佢唔想，因为你一入咧，讲真，其实日本一定入噶啦，即系你唔会，其实日本、印度、德国、巴西，讲几十年噶啦。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好荒谬，我系五个我都支持嘅，我觉得日本系应该入嘅。其实你俾日本入去咧，我觉得系有利而无害嘅。啊！因為你唔係淨係俾日本入啊嘛，咁、你即係印度又入啊，巴西又入，咁但係當然成個形勢就複雜咗好多啦。嚇、不過講真，其實而家即係安理會咧，嗰五個國家其實都係即係玩緊一個遊戲都冇乜意義嘅遊戲、因為好多嘢咧，實質譬如08金融海嘯救市咁樣，關嗰五個國家咩事啊？係嘛？同埋呢個咩敍利亞打到咩伊斯蘭國啊咁樣，你以為又有作用咩？係嘛、所以其實咧，嗰啲係象徵意義大於一切。咁但系象征意义咧，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即系精英化嘅，我哋叫 exclusive 嘅，好 elite 嘅俱乐部嚟噶嘛，其实俱乐部啊嘛。咁呢五个会员咧就唔想新嘅会员加入，系嘛？因为你咪沟淡咗我嗰啲高档次咯，你明唔明啊？即系其实人类去到最高层次就系最低层次，系嘛？我成日都讲噶，最高层次嘅嘢就系最低层次嘅嘢，就系大家玩泥沙啫嘛，系嘛？我梗唔想人加入啦，我几威啊，就得我哋五个。咁但系咧，你一加入咧，其实就差唔多印度、德国、日本、巴西呢几个国家走唔甩噶啦，吓、咁但系南非咧，嗱，因为非洲冇代表，唔好忘记。喂，你非洲咁大个，其实非洲大过南美洲好多噶，吓、其实你冇可能冇代表噶嘛。咁但系当然你话，历史久远可能就埃及啦，但系埃及而家真系乱糟糟啦，吓、咁而家如果讲经济实力咧，可能就南非 啊，即係金磚五國嘅其中之一啦。好啦，咁啊講翻啦，咁啊葡萄牙話啦，咁但係講翻英國人咧，嗰陣時即係佢哋冇嘅，呢啲係為咗呢個利益或者商業利益咧。原來有啲英國人咧就去到馬魯斯嗰度靜雞雞，其實佢哋係保護得好好嘅，但係俾佢咧就收買啲人咧就係攞咗啲種子，偷運咗出巴西，最後。咁啊，唔係翻英國，因為英國做唔到啦啲氣候係嘛？但係嗰陣時大英帝國啊嘛，仲係咁啊，又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得啦。發覺原來最合適嘅就係香港人都成日去嘅就是、馬來西亞，所以我哋細細個成日一講啊，橡膠啊出產國家就係馬來西亞，我都以為係原產地馬來西亞嘅，點知原來就係俾呢個即係英國佬啊，呃咗我幾十年啦、原來咧係移植去馬來西亞，但係就生長得好好。咁從此咧，即係巴西。馬魯斯呢個城市就開始沒落。 咁而家產量係馬來西亞產量大啲定？ 產量大，馬來西亞。但其實講真咧， 咪大過巴西。 而家都唔重要噶啦、哦，因為後嚟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咧，發覺嗰、那個呢、這個橡膠嘅需求太大啊。去到納粹德國嗰陣時咧、其實已經有科學家發明咗合成橡膠啦、synthetic rubber 啦，嚇、咁當然咁啊。始終佢有一定成本嘅，咁如果你可能係哇大量廉價勞工啊，又咩咧？可能咧你自然生產嗰啲咧都有一定嘅即係價值，咁、所以而家既有自然嘅橡膠，但亦都有好多咧係合成橡膠 synthetic rubber， 咁、所以咧即係馬魯斯嗰個風光咧就真係一去不復返啦，冇錯啦咁樣樣。咁但係原來講起上嚟先巴閉喎，馬魯斯咧我喺度咧，當然佢就係巴西人啦，咁但係咧。我哋嗰度有兩個響度啦，當地響度啦，一個我哋好唔鍾意個都係完全一個純種嘅白人咁，感覺上好似德國人咁添喎，就但佢又唔高大喎，咁但係咧就好冷漠嘅咁講嘢，啲英文都唔係好聽喎，咁但係另外一個咧就高大啲咧，係完全係黑人咁樣，但係就唔係好黑嘅啡色，但係咧反而成日面帶笑容，咁啊講嘢又動聽，啲英文又好，原來佢喺美國都住過好多年嘅，咁樣咧佢就即係頭先講啦，就話。葡萄牙話而家係以巴西嘅為標準，呢個第一點。第二，原來馬魯斯係全世界第一個電氣化嘅城市。哇！你唔講嚇，不過可能佢係早都係早少少啦，係嘛？可能即係可能倫敦啊、巴黎嗰啲都係一定係非常。 其實咩意思咧？電氣化 唔係啊，咪真係嗰啲街燈係用電咯。 哦， 喂，以前呢啲街灯系烧煤气嘅啫嘛，甚至要点嘅要熄噶嘛，一到天光嗰阵时候要搵个人搵啲嘢咁上去冚熄个火噶嘛，系嘛？ 哦， 喂，你即系同埋屋企有电灯啦，系嘛？ 咁有冇咩原因咧？即系佢 就系佢有钱啦， 就系嗰阵时有橡 有钱啊，有橡胶有钱，同埋嗰度咧好多有钱佬，好多咁样嘅即系纸醉金迷啊，金碧辉煌啊，咁样有钱佬俱乐部啊，乜乜啊，啲歌舞啊，咁就全部原来马来西亚有咁嘅风光。咁而家就完全唔同啦，就有一段时间系衰落得好紧要，人口亦都减少好多。咁但系咧，而家巴西咧，即系过去咧，亦都系。其實推行某程度上嘅改革開放啊，咁佢就將呢個馬魯斯咧，原來定咗一個叫做免税嘅特區，等於以前中國即係喺深圳搞啊、沿海啊，咁佢係一個叫做一個自由貿易嘅免税區嚟嘅，咁就吸引好多外商，所以我哋喺度遊艇河啊、遊船河咧，喺個岸邊咧係見到好多好多啲國際名牌啊，其中有好多都係日本嘅添。啊，嗰啲電子廠啊咁樣咧，啊，即係無論你係三菱啊，或者係 Yamaha 啊，或者咁歐洲有飛利浦啊咁樣咧，乜太大隻字啊，嗰啲 building 啊，原來就喺曬岸邊，原來喺嗰度設廠嘅佢哋，啊，因為佢就係一個即係貿易嘅特區啊。咁但係一樣嘢有趣咧，原來就馬魯斯咧，佢就係位於亞馬遜河嘅旁邊嘅一個城市啦。但係佢原來嗰條河就唔係真正嘅亞馬遜河喎。原來亞馬遜河流域咧，嗱，即係你睇我後面嗰個巴西咧，係一個好幅員好廣闊嘅國家，但係其實佢超過一半咧係亞馬遜河流域嚟嘅，嚇、啊，都係佢沿海有一定嘅地區，咁佢咧就喺南部咧有啲高原嘅地區嚇，咁、啊、但係佢即係差唔多係中部同埋西部，基本上就亞馬遜河最西嗰邊咧就有啲係黐住安第斯山脈咁啦，咁、但係咧佢亞馬遜河由好多條河組成，而我哋去。坐飛機去呢下塔嗰間酒店呢即係就係、是、河邊嗰條河呢我哋最先以為係啦咁去遊艇河啦咁但係點知原來佢話呢條呢其實係亞馬遜河嘅支流但係一個好重要嘅支流咁呢就叫做咩 ?Rio Negro 咁 Negro 呢即係可能佢哋嘅發音係咁其實就係我哋以前叫嗰啲黑人叫 Negro、 哦、 N-E-G-R-O 嘅 Negro 其實呢個意思就係黑咁解啫 个 Rio 嘅字点解咧？即系 Rio de Janeiro 都系话吓，就系、是、里约热内卢咧。原来 RIO 咧就系解河咁解 River。咁所以呢个就即系黑河。原来黑河咧就系、是、同亚马逊河咧，即系其实一个好大嘅支流。但系嗰条支流已经吓亲人啦。我哋第二朝起身喺个酒店嘅后花园嗰度出去，一行出去原来就一个好靓嘅海滩。咁啊阳光普照，好靓嘅天气。一望出去咧，成个海咁样啊，即系嗰个海滩咧，即系深蓝色嘅海水。望唔到尽头嘅、嗯，原来嗰个千只不过系 Rio Negro， 系亚马逊河嘅支流嘅。咁、嗯、啊上船游艇河啦吓，即系好似渡轮咁样，有两层啦，我哋坐喺楼上，咁啊好舒服。咁啊经过一条大桥，即系嗰条大桥都系十几年前先起嘅啫，佢系驳通两边嘅。咁啊一路出去咧就沿岸睇啦，咁啊就两样嘢。第一，佢话原来 Rio Negro 咧嗰、那个水位咧系随住，因为佢嗰度咧其实系得两季嘅。啊！即系嗰度已经系近赤道嘅，即系热带地方。佢话系一个就系叫做旱季，一个就叫雨季。咁但系原来旱季同雨季咧，嗰个水嘅流量系争好远，而令到嗰个水位咧，佢话咧系可以争咩咧？系争十个 meters 嘅。 嗯， 犀唔犀利啊？即系佢就唔系潮汐嘅涨退。你知世界上有啲地方嘅潮汐涨退都好惊人嘅吓、超过十米嘅，十几米都有。但系佢系一年嘅变化。咁啊，就所以啊。佢话马老师有个名称咧，就叫做 floating port。原来佢系一个 port 嚟嘅。咁当然佢呢个 port 咧，以前都系噶啦。其实主要系船去，后嚟就加埋飞机，因为你陆路去系好辛苦嘅啊。你要穿过好多河流嘅地区啦。咁所以佢基本上就以前系船，而家加埋飞机。但系咧，原来佢咩叫 floating 咧？原来佢沿岸沿住嗰条河岸好多嘅设施咧，佢系完全要照顾到咧，系当佢涨嘅时期，同埋退嘅时期。系个落差系十米， 点样咧？ 两面都照，佢即系话，因为佢退嘅时期，佢就岸边，佢系有啲设施可以嘅，但系佢一涨就浸咗啲设施嘅，浸咗，咁佢咧，但系有啲咧系真系浮嘅，浮嘅，唉，就系即系你涨退咧，佢都浮喺水面，佢系啦，原来佢有啲咧就起晒啲脚喺度，动笃喺度嘅，好得意嘅，即系我未见过咁嘅城市，原来佢一年咧，佢系要照顾即系十米嘅水位嘅差落。啊，即系落差，咁所以佢有啲好多嘢系做到系浮嘅，就叫 floating port 或者叫 floating city。咁仲有趣咧，就系我哋坐船嘅时间咧，原来见到咧好多地方咧系有一只艇咧，就唔系洗流艇，原来嗰啲系加油艇。 哦， 你好多船咧，原来到咁上下咧，即系你冇油咧，因为嗰度真系好长嘅条河，亦都好阔，咁你就可以走埋去咧就加油嘅。吓，啲加油站，但系水上加油站，好随意，好随意系嘛。但系最精彩嘅仲喺后头，最清楚嘅咧就系话，当原来架船啊去到咁上下咧，嗰个响度啦，嗱佢叫我哋话叫响度啦，嗰个领队话吓呢度导游响度啦，佢叫我睇下远处，诶，我哋睇下远处嗰个河面啊，我争啲讲海面添，原来咧我哋所处嘅咧就系即系深蓝色近乎黑嘅啲水，远处咧就系黄泥黄色嘅水，而呢两种水咧接壤嘅地方系好泾渭分明嘅。一条线咁样嘅，咁当然有啲地方咧就开始少咗混合，但系都唔多嘅。咁我哋洗埋去，佢就话：嗱，你而家见嘅咧泥黄色嗰啲咧，就系正正色色嘅亚马逊河嘅水。呢条就系黑河嘅水 ，Rio Negro 嘅水。但系佢哋原来喺呢个位置咧就汇合汇流，但系佢汇流咧原来系好长嘅，即系好阔嘅地区咧系唔混和嘅。 咁个黑河 沟正嘅， 佢点解咁？ 啊，嗱，问得非常之好啦。咁我哋咧休息一阵咧，翻嚟解释点解有两种唔同嘅颜色。 嗯 哇，得喎、啊， 空气喎、 啊，雨至今时，烧番薯双麒麟，好长嘅名，下低就系嗰个烧番薯。好长嘅名，下低就系嗰个烧番薯，即系上高就系呢个雪糕，有呢个雨至汁，开封啦！ 一齐啦，开心啲啦，一二三耶！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而家最适时，逢星期三晚七点半至八点，欣怡、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适时。